风舞动叶飘零，可是说不叹息，还是那么离。曙光中的晨曦，像最后的泪滴，每一季一月里，晴空多么透明，下着闻着听着花香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解下了烦忧，拥抱了感动，我心中有旋律。

静静，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。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人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渐扑向我，感动我已楚无，但然谁又无言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读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箭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结局请不必去改，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堆积痛爱，当作热爱。 在这一刻彼此都不好过，你手渐扑向我，感到我已闯祸，但仍垂头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渡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轻重。但人像已终止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日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制痛爱。情感怎分对错？无缘分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制痛爱，装作热爱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情感怎分对错，由蔡雨林所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娃娃演唱的《秋凉》，张宇演唱的《囚鸟》，和千百惠演唱的《让我走》。 思量自己。

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你的离开，有可恶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绪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 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